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逐渐转为低压控制，扩散条件较差，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5到10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11月2号，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对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载货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通告。从今年的12月1号起，全天禁止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载货汽车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去年9月，北京市已经出台了限制国三柴油货车通行北京市六环路以内道路的管理政策，把六环路以内区域设定为货车低排放区。为什么要出台针对国三柴油货车的进行规定呢？相关部门介绍说，根据 PM2.5 最新一轮的原解析显示，北京本地 PM2.5 排放总量中45%来自机动车排放。那其中呢，重型柴油车由于受燃料类型、技术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污染物排放量的占比是最大的。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截至今年的3季度，外部进京货车的排放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国三柴油货车减少了73%，国五柴油货车占比从15%上升到国四柴油车占比从15%上升到了58%。北京市存量国三柴油货车也淘汰更新了30%，进出京主要货运通道的污染物排放量降低了34%。对区域大气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严查超标重型柴油车就显得尤为重要。据了解，这次通告明确将高排放高污染的国三柴油货车的禁限行范围，由原来的全天禁止在六环路及以内道路通行扩大到全市域。此外，通告要求北京市号牌的国三柴油货车为北京市运输生产生活物资的外部国三柴油货车、整车运输鲜活农产品的外部国三柴油货车等3类车辆继续执行2017年通告规定的过渡期政策，并将过渡期延长到2019年10月31号。在过渡期内，经有关部门确认的这3类车全天可进入六环，不含六环以外道路行驶，每天的0时到6时可以进入六环以内的道路。